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2:31，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4月19号星期四。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创业者，非常年轻的创业者，有请来自芭蕉社交平台的创始人谢不哭。谢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嘉宾的名字啊，有点武侠的味道哈、谢不哭。也希望啊，创业哈、吹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啊，我们的这个创业的小种子啊，生根发芽，永不枯萎啊。不管我们身处何地，不管我们啊目前多大的年龄，我想问问谢不哭先生，你是几零后？ 我是80后。 80后啊，创业几年了？ 创业有3年了。 3年啊？ 对。 创业之前在做什么呢？ 创业之前我是来自传统行业。传统行业，然后其实那个收入还可以的，收入还不错。然后但是在我看来，就是第一是没有挑战性，二是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需要一点激情，我需要有所改变。 好，传统行业具体是做哪一个职位或者是什么样的岗位？ 我们当时是在一个建筑公司里面。建筑公司里面，然后我个人的话是做法律法务这一块。 做法律这一块哈。那现在呢在做创业，而且呢刚才我介绍他们的名字呢是做这种社交类的创业。 对。 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对。 这个跨度很大。 对。 你没想到互联网公司去做法务吗？ 没有想过。因为做法务的话，我主要还是想掌控整个全局。然后因为我有些思维，我如果不做创始人的话，我很难去实现它。 好。这是一个不想当老板的法务啊，不是我们今天的好嘉宾。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他们这个内容。其实说到这个社交平台啊，这几年啊，这个是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啊。 对。 同时呢，也如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一样的消失。所以很多，那你们这个社交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主打什么样的模式？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这个名字吧。我们为什么要取名叫芭蕉？芭蕉其实有一句，它是有来源的。曾国藩先生，然后他有一个理论叫君子芭蕉，就是交朋友要有所交，有所不交。我们同样也是如此，因为现在的社交产品很多，然后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呢，社交呢就是要交志同道合之人。就是有所目的的交，然后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社交内容或者是时间，而不是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无用之上。 好，就是希望通过你们这个软件，大家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呢大家在一起不要浪费我们的青春，是吧？ 对。 那是一款互联网的工具。 对。 怎么来实现你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呢？ 我们的产品其实提供了很多场景，主要是给每位用户的喜好或者是个人信息中间 筛选一遍，然后你能就找到附近人，或者是同一个职场上面的人，或者是同相同爱好的人，然后的话就是可以通过这些相同的活动聚到一起，然后产生新的火花。 相同的活动就在你们的产品上可以看到一些人发起的活动。 对对对对。 还是说你们自己策划的一些活动，大家一起去。 主要是个人来发起。按照个人的兴趣爱好。 哦，这样我想到了豆瓣啊，这个同城豆瓣小组。 对。 这些功能开发了很多年了。 对。 也聚集了很多，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啊，志同道合的人。 对。 有一起去爬山的，一起去认识小动物的。保护小动物的。看书的，看电影的， 对， 分享美食等等吧，很多哈。 对， 那你看这个市场上已经有了这些产品了，还有一些就单纯的不搞那么多兴趣，单纯就是约会见面啊，吃饭啊这种为主的，你们为什么还要再杀进去？ 首先其实我们自己也体验过同类的产品，我们也觉得在这里面，第一是有市场，第二是觉得，竞争对手吧，有某些地方是有缺陷的，然后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其中一点，在我看来啊，你约会的话，这里面牵涉到风险，诸多风险问题。第二个是效率问题。风险问题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注册这个软件其实是没有成本的，谁都可以去注册，然后有可能有一些犯托，或者是有一些不法分子会钻这个空子。然后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身份信息上面就下足了功夫，然后基本上我们的用户都是比较优质的，然后你想参加活动的话，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审核，以确保这个活动第一是能如期举行，第二是能确保这个整个活动是合法的，比较安全的。 你刚才说你们的用户优质，对方说我们的用户难道就很劣质吗？你们的审核有哪些不一样？ 审核第一是我们的平台有一个最基本的是身份验证功能，这个是需要上传身份证的。第二个是需要视频认证，以证明是本人发起的活动，其次还有一些不是强制性的认证，比如职位认证，或者是他的一些家庭信息的认证。当然这些信息我们是绝对保密的，不会流入或者是普通会员是看不到的，我们这边只能显示已经过平台审核，或者是审核未通过。 好，当我想的就是对于用户的这种信息的审核啊，很多家社交平台啊都一直在路上啊，一直在路上做到尽善尽美吧。 对， 也是很难，完完全全的去了解一个人的真面目啊，这个我们必须客观的来说哈。但是刚才你谈到就是活动这块你们也会审核。 对， 就是大家设计的这些活动你们是怎么审核？如果有人相亲见面啊，带我去吃饭，结果是一个酒托， 对， 那怎么办？ 酒托第一啊，我们的这种线下的活动场地都是由自己的工作人员提前去选好的。 换句话说，就大家要组织一些聚会还去不了别的地方，只能去你们所指定的这些地方，是吧？ 我们选的这些商家，第一是比较知名的，大家认可的，而不是那种私营主，然后这里面安全性是可以得到保障，其次消费不能太高，这样的话也是为了那个用户体验着想。 有人会怀疑，那你们是不是收了商家的钱了，让我们到这些地方去吃饭见面聊天谈事儿？ 这里面怎么说呢，门槛是需要有的，如果没有门槛的话，那谁都可以到上面来。这个我们本来就是要做过滤到一部分用户，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然后对于这个饭托这一块，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比较一个诚信体系，就是你每次约会过后都会有一个评价，这个是至关重要的。然后的话一旦出现评价不好，我们平台第一会跟踪，第二对他在这个平台的以后生涯也会产生影响。 好，就会类似于这个大众点评版的交友软件。 对对对。 这个评价大家都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 都可以看到啊。 对。 好。 刚才你们谈到的就是和某些这个竞品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那下面我们来聊一聊你们为什么看好这个模式啊？ 嗯， 因为社交软件发展到现在呢，也时间也不短了啊。 嗯， 你看我手里拿到了陌陌的一个数据啊，陌陌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我就不多介绍了啊。直播目前是陌陌主要的变现渠道和获取用户的形式。 对 啊，他们去年的成绩单是净营收达到 13.183 亿美元。 对， 第四季度的净利润是 1.1 亿美元，去年啊。 嗯， 等等吧。那他们的这种盈利呢，主要还是靠直播为主。 对，线上直播。 哎，包括广告啊等等啊。对，那你们我刚才听到好像没有考虑这个直播这一块的内容哈，目前还是考虑线下大家在一起， 对， 聚会啊，社交这一块啊。 嗯，怎么说呢？线上的话，的确对于这个原始财富的累积是比较显著的。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这个线上这一块呢？有几种考虑。第一，就是现在目前的市场上面线上的这种交流软件很多。 嗯。 就是说竞争者很多，我们如果走这条路，我们可能会面临的困难比较多。 嗯， 其次，线下的话，线下的这一块，后期的话，我们也是看到它的利润所在。 嗯， 就是未来的社交其实是碎片化的，时间也是碎片化的，我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怎么创造？就是你在大家线下社交的这个 对 领域里面找到你的盈利点，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嗯，那人线上都挣那么多钱了，你看着不心动啊？ 嗯，线上虽然能赚很多钱，但是人总不可能每天待在家里玩手机，人也需要出去跟不同领域的人， 嗯， 或者是职场的人，或者是我确实有某种需要的人出去。 嗯， 然后线下的这些实体店其实也是能创造一定的价值。 嗯， 虽然现在互联网很火，但是我相信传统行业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嗯，好，你这有点新零售的感觉啊， 嗯， 新社交。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人家做视频直播挣钱了，我就不去抢了，我反而想把这个注压在线下社交。 对。对， 以及线下社交变现这个方向上，是吧？ 对。 嗯，现在线下社交也不少啊，也不少。 对， 刚才跟布库聊天的时候呢，我也想起了两年前曾经我们采访过一位嘉宾啊，那位女嘉宾哈，从海外归来，也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在做跟你类似的这个产品啊。 嗯， 两年前了。 嗯， 也是基于活动啊，把网友聚在一起啊，大家互相的这个在一起聊天啊， 对， 玩耍呀，交流啊等等。其实你们有没有关注，就是这些年跟你们类似的这些产品，他们的生存空间怎么样，发展的如何呀？ 有关注。嗯，这个是对于这个竞品的追踪，我们是一直在持续。然后由于这个技术在发展嘛，然后我们的产品跟他们产品其实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嗯， 他们的产品的话，嗯，对于这种信息的挖掘，我相信我们在这一点是有优势的。由于现在的这个流量资费的这个减少，然后我相信我们平台能够展现出来的信息量会比之前的产品会有一个质的不同。 嗯， 我简单说吧。 嗯， 之前的话，不同的活动主要是由图片的形式来完成。 嗯， 现在的话，我们这里面可以，就是大部分都是由视频，因为视频的话展现的信息量更大，对于人的这个直观感觉是冲击是更加有力量的。 嗯， 人也愿意接受的。 嗯， 然后这个真实性也会比之前的图片会有一个提高。 嗯，好，这是你们在这个技术手段上的不一样，这其实更多的是时代变了。 对 吧？ 对对。 那你关注那些竞品他们发展的怎么样呢？ 竞品发展主要是这样的，嗯，我们目前的主要几家竞品，我这边在这边不方便透露他们的这个品牌啊， 嗯， 但是其实也会经常去体验他们的这个活动。第一是在我看来是分类比较杂比较多，然后以便于造成的后果就是他们的服务质量就是不会特别高。 你刚才说了嘛，要找志同道合的嘛。 对， 那又有人说了，人各有志嘛。 嗯， 所以分类多一点嘛。 对对对。 但是你的意思是分类多了，什么活动都有，就是对于这家公司的运营， 对成本 挑战太大了。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由于，所以我们就打算只做仅有的几个几项内容。 啊，但有人说了，分类杂，这样才能获取越来越多的用户啊。 嗯。 对，当然你们这也没错啊，就是说我就做几类是吧，我就做精了做专了。 对。 哦，男人分类杂，用户多。 这从一个营销手段上面来。 这是两个维度啊。 对对对。 嗯。 从一个营销手段上来，你跟别人介绍你的平台是做什么的，你说我什么都做。 嗯。 别人可能记不住，你说我就做一种， 嗯， 我就做看电影，我就做吃饭，这样别人可能会容易记住你一点。 嗯。 你也更容易从这个市场中突围。 嗯嗯， 这是我的看法。 你的看法哈。 嗯， 好。这个是理念的不同哈。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对他自己商业模式的理解啊。 对， 这是你们的第一个不同。还有什么不同？ 还有一个不同是我们的这个盈利模式的不同。 嗯，盈利模式，这也是我很想了解的。 嗯，我们的这个盈利模式呢，主要是其实我们这个商家的这个筛选是至关重要的。 嗯， 所以我们的这个在这个收费上面会低于他们的这个竞品的这种收费。 嗯， 我们想从这个量上面去增加，然后它的这个单价上面会去减少。 我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刚才说的商家是指大家线下活动那个商家。 对对对对， 是吧？这跟你们是合作的。 算是合作关系 啊。那量单价减少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分成的问题。 嗯，啊，明白了。 嗯， 就是你跟下面这些商家合作，大家去这些商家那儿去搞活动是吧？ 对， 你跟商家的分成比例商家分的更多， 对， 你拿的更少。 对对对， 是吧？可能竞品呢拿的要多一点，这跟那个外卖平台类似嘛。 嗯，对，是这个意思。 啊，好。所以就是说你们是初创嘛， 嗯， 自己少挣点， 是这个， 让商家的这个规模更大一点。 对，初期就没打算怎么挣钱，主要是在获取用户量上面。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确实是很多社交平台的一个共性，就啊，我们刚开始不打算挣钱。 嗯， 不打算挣钱，嗯，先把用户积累上来再说，是不是？ 对。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互联网线上的获客成本，你没有统计过？ 有统计过。 你说说你的测算。 普通的这种社交类的应用的获客成本应该是在几十块钱，30到50之间，是我这边的数据。 招一个人啊，就是注册一个新用户。 对。 嗯，有效用户。 对。 嗯。30到50块钱一个人。 对。 那要是在线下搞活动的话，这30块钱或到50块钱一个人能吸引好几个人来呢。你比如说这餐厅吧，是吧？ 对。 啊，这个买单减10块， 嗯， 可能就能带来2-3个人到这里吃饭啊。 对，主要是线下的话主要是追求一个长线的一个效益。 嗯， 细水长流。 嗯，你们在线上的这种获客成本这么高，有没有考虑那线下的获客成本是不是更低一点？有没有考虑就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引流，而不是通过线上的这种方式来引流？ 线下也试过，确实的话在那个线上红利消失的这几年，我们觉得线下的效果还是比较可观的。 哦，来，你给我们介绍一个你们的例子。 例子啊，主要是我们的一个叫场景营销吧。 嗯。 嗯，跟我们的合作单位，我们经常会在这些场景就是宣传我们的产品。 嗯。 由于我们跟他是一个合作关系，所以我们的这个推广基本上是。 不要钱。 对，不要钱的。 嗯。 走他们的流水。 嗯。所以呢， 然后我们的主要成本主要是我们的这种运营的人员的成本，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成本。 嗯，那这个其实哪家公司都需要，是吧？ 嗯，对。 嗯，所以线下的某种合作方式反而能够给线上导流，并且降低开销。 对，这就是相互促进。 嗯，因为你们是合作关系，是吧？ 嗯，对。 嗯，好。其实作为一个社交软件来说，特别是一个初创型软件来说啊，这个获客确实能烧不少钱啊。 嗯， 而且烧完了之后还不一定能够长期的留住大家。 嗯， 刚才你谈到那个模式，我心里就有一个疑问啊，想问问你，就是 你通过活动把大家聚在的一起，比如说今天您来我们这做节目是吧， 对， 我们认识了， 嗯， 是通过某个平台介绍的， 对， 嗯，啊，在这我们还要感谢一下哈，易峰，啊，我们的合作朋友、合作伙伴为我们也推荐了不少的这个创业企业。 嗯，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单线联系了，建个群吧，啊，在群里面，微信群里面聊天大家也更方便，以后我们想去哪儿去哪儿了，不一定是说啊，就去这个平台指定的那几个地方了，会不会存在这种？ 嗯，这个是必不可免的， 必不可免的。 嗯 嗯，不可避免的， 对，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 嗯，因为现在这个社交这么发达啊，微信、QQ 这种通讯软件几乎是人手一个。 嗯， 你无法阻止。然后我们只能从我们的这种活动的质量上面，或者是保证活动的整个流程的标准化，去体现我们的优势， 嗯， 以留住我们的用户。 嗯，你不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吗？就是说，如果你们的这个活动做得不够精彩的话， 嗯， 而且刚才说的这种活动呢是用户自己做出来的，那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积极参加的这种活跃度了， 对， 对不对？ 对。 还有就是说，如果他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他就可以跳出你这个平台， 嗯， 自己去玩了， 嗯， 自己组团了，因为大家已经熟了， 嗯 嗯，建立了这种短时间的联系了， 嗯， 也不去你们了那儿了，那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几个主打活动上面会推出我们的精品活动， 嗯， 第一是建立我们的口碑， 嗯， 让我们的这个活动在行业内就是有一定的知名度， 嗯， 这样的话也能吸引到一些这个领域内的活动达人， 嗯， 入驻我们平台， 嗯， 首先我们的这个第一是活动质量高了之后，我们的用户会增加， 嗯， 他从我们的平台上面能够获取到更多的用户，这些活动的发起者， 嗯。 第二点就是，通过这些活动，他也能够学习或者接受到其他活动的这些会员， 嗯， 这也是他们的潜在 好 客人。 我跟你谈一个我所了解的模式啊，这个模式呢，在这个运动领域里面挺常见的。比如说，我是一个领队， 嗯，对， 我会经常在一些运动论坛上啊发帖， 对 啊，我要组织一个驴友长走， 嗯， 夜宿哪哪哪， 嗯。 行程是多少啊？那么呢，大家有意愿参加的话呢，要给我钱的。 嗯 啊，因为我要带着大家走嘛，啊，包括一些这个食宿啊、住房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交通的问题啊，哈，这些呢，大家都可以以成本的方式来解决。 嗯， 但是我个人我是要收取一些辛苦费的。 对， 嗯，啊，这样的话呢，就让这些领队更活跃的留在这个平台上面。 嗯， 因为他通过你这个平台，他才能够挣钱。 嗯， 你们有没有考虑这种模式？就是让这些发起活动的所谓的群主， 嗯， 哎，能够有钱赚， 嗯，这个是比较通用的， 嗯， 必须得有一定的这种利益刺激， 嗯， 对， 嗯， 否则的话也是天方夜谭。 嗯， 我们上面也是有这个激励措施的， 嗯， 这个激励措施和各大平台其实是比较类似， 嗯， 或者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它有多少单，我们这边是有奖励的， 嗯。好，这就促成他不断的去发起一个优质的这种活动， 对对对， 是吧？ 对，然后他的达人的话是会有这个位置推荐， 嗯，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效的这种营销措施。嗯， 好，那么你预计未来的这种模式会占主导，还是说每个人自己提出一些兴趣爱好，想组织一些啊朋友来玩会占主导，或哪个量更大一点？ 嗯，当用户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肯定会有这个需求， 嗯， 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然后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开放这些场景，第一是为了安全考虑，第二个是为了这种用户体验考虑， 嗯， 所以我现在也可能也不能承诺，就是我们未来一定会有这些。 好，在现有开放的这几个领域里面，比如说刚才你谈到的看电影啊， 嗯， 还有什么 运动 哈，在现有的这些领域里面，是经常在里面发起活动并且在这里面能挣到钱的这些群主， 嗯， 是活跃对象，还是说更多的用户他们自己发起各自的活动是活跃的对象用户？

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东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有轻雾，东南风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创业呢，也是我们职场生涯当中的一部分。今天的嘉宾就是一位创业者，来自芭蕉社交平台的创始人谢不哭。谢先生您好。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其实创业还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通过上半段和现任的聊天呢，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竞争对手，包括自己的商业模式，自己目前产品的这种定位啊，也可能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想问一下谢先生，就是你们在做这个产品之前在做什么？ 嗯，我们之前也是在做一个互联网产品。 嗯 嗯，具体来说就是一个相亲的 APP。 相亲 APP 啊，这个相亲的市场很大啊。 对， 那做了多长时间？ 做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啊。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啊？ 嗯，首先啊，这个市场虽然很大，但是同时我们面临的竞争者也非常多。 嗯， 像微信、陌陌，或者现在的比较流行的短视频抖音、快手，其实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嗯， 你都可以从这上面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或者是新的对象。 嗯， 然后我们呢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确实也发现了困难，主要是从哪几点来说呢？第一是我们的这个获客成本是高于其他的社交产品的。 嗯，你们怎么获客？怎么获取新用户？ 过去一个是分为线上跟线下。 嗯， 线上主要是做广告为主。 嗯， 做广告为主，然后现在的这个媒体的广告成本其实是在逐渐提高。 嗯， 然后线下的话主要是通过各个场景的一些实体广告，地铁或者是一些广告牌。 嗯， 或者是一些相亲人士的聚集地。 嗯， 这些实体广告为主。 嗯，好，这个成本很高。 对。 嗯，然后竞争者又异常强大。 对。 后来呢，运营过程当中感觉怎么样？ 运营过程中出现的几个问题就是第一是这个活动的这个活跃度不够， 嗯， 以造成的流失率比较大。 嗯，就是这个活动需要你们自己来策划和组织吗？ 对对对，相亲活动。 嗯，就是来的人比预期的要少一些。 来的人预期会少，然后重复参加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 嗯，就是说来的人少一些，来的还老是同样一些人。 对。 嗯，这样的话你们的这种扩张就会慢一些。 对，用户的这个增速是低于我们的计划。 嗯，那当时你们做过哪些尝试来改变呢？ 尝试第一是我们的营销模式上面会采取更多的低成本的这种营销方式。 嗯，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每一个用户的价值挖取也会尝试更深层次的这个方式。 嗯，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毕竟是属于杀鸡取卵，在我这么看来。 嗯，具体当时你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嗯，具体就是重复收费，或者是收费的这个额度增加。 哦，才能保证这个公司目前的这个 运 转是吧？ 对对。 嗯，那后来你们想要转向做到刚才所说的这种 交友 更大层面的这种社交的话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基于主要是这个需求上面，交友的需求比这个相亲更大，然后接受度可能会更高。相亲的话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有些人是来相亲的，但是又怕别人知道他是相亲的，会有一个有色眼镜这么一个概念在，所以这方面推广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有心理压力在用户看来是吧？ 对， 所以基于这个社交是人最基本的属性，也没有太多这个心理负担的这么一种背景， 是 你们转型了。 对，实际上功能并没有变，功能还是有这个功能，所以换了一种说法。 好，那转型在你们当时团队内部有争议吗？ 有很大的争议。 你是同意的还是不同意的？ 我是比较坚定的一个观点，就是必须要转型。 好，那反对意见是什么呢？ 反对意见就是我们第一是我们做了这么多用户了，有一定的基础了，已经投入这么多时间或者是金钱，你转型的话意味着会流失，这个在我看来是必不可少的。我把这个观点啊放大，就是这个跟我的个人经历有点类似。我个人其实之前在传统行业，我觉得，未来的空间对我来说是有限的。我想需要有一个改变，我要去挑战不可能。 你看，你刚才说你在建筑业做法律事务，对不对？ 对。 这样转型的话，那原来学的法律是不是白学了？ 对。 白学了吗？ 不能说白学，这个知识还是在脑子里面，未来还是有用处，只是说我暂时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但是我们这个用户是不一样的，用户可能就是真的用不到了，可能会流失掉。 对啊， 所以 可大的损失啊，自己得扛。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行业在我的个人观点来说确实是到了一定的瓶颈期，或者是触到天花板了，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同行，很多同行也是在转型， 就是做婚恋交友的这种同行也在转型。 对对对。 就是这个市场很大，但是呢确实在你们运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对。 那最终你们是怎么通过的呢？ 最终通过我们开了无数次的大小会议，最终可能还是以我们还是比较民主的吧，我们团队虽然我们都是90后为主，然后经过数次这种商议之后还是决定要走这条路。 好，你们这个内部的这种商议沟通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就是头脑风暴，然后真的面红耳赤那种。当然了啊，争完之后大家还是好伙伴。 好，其实有的时候用数据说话往往比争吵哈， 对， 或辩论更有效一些。在此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这样的用户体验的调研等等？ 有的。 你跟我们分享一分享。 我们在现有的这些用户人群中其实经常定期的会去做回访，他们自己也，我们其实转型也是根据他们的意见。有的人觉得这个婚恋的这个标签给他们太多的压力，然后更加轻松一点的环境他们会更愿意接受一点。同时的话换一种说法，然后为我们的这个获取的用户量也会增多，这点是我们在招募活动的这个过程中也是发现到的一点。 好，所以这个是成为你说服你其他小伙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吗？ 对，是。 下面我们来说你的小伙伴吧。刚才你说都是90后。 对，90后。 他们都来自于哪里呢原来？ 来自于比较知名的互联网公司，比如五八同城、赶集网，还有美团等等。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你在传统行业，他们在互联网之前。 我虽然在传统行业啊，但是其实我挺关注互联网行业的，也会去经常参加一些大小的这种，创业活动。然后 会跟他们交换信息，然后跟他们讨论，最后就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保持一个比较长久的这么一个联系。 嗯， 最终就是随着一个时间的推移吧，我们也达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我们是发现我们是同一种类型的人，有着同样的一个梦想， 嗯， 想干这么一件事情， 嗯，所以一起做了一个婚恋 APP。 对对对， 嗯，这个想法是大家提出来的还是某个人提出来的？ 嗯，我们内部的两三个人提出来的。 嗯，那为什么呢？在当时你们为什么要考虑做这个 APP？ 嗯，其实说到自身问题吧，我们也到了这个适婚的年龄段了， 嗯， 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没有找对象，然后确实自己也有这个需求， 嗯， 然后身边的朋友也有很多没有找对象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吧，然后也去考察了一下，确实在尤其是在这种一线城市啊，这种到了适婚年龄而单身的朋友是挺多的， 嗯。你看我们现在复盘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会考虑啊，这个市场的需求是很大的， 嗯， 啊，这么多人每天哈，啊，忙忙碌碌的，确实留给自己的时间反而少了， 嗯， 哎，我们来做吧，做想的都挺好，可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嗯，就又出现这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啊，最后又不得不放弃。你现在复盘来看的话，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些总结和反思？ 总结，嗯，首先做一个产品要成功，这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第一，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整个团队的一个打磨，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产品能不能成功是最重要的。 嗯， 牵涉到一个产品的设计或者是一个产品的开发， 嗯， 一直到最后的一个运营上面，这个是我比较看重的。其次的话，嗯，对我们因素比较大的就是一个融资的这么一个问题上面，或者是一个收益的方面， 嗯， 对我们是比较影响大的， 嗯， 我对于这个团队的，整个团队的这个打磨是比较重视，所以我在找我的小伙伴方面是经过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流程， 嗯， 首先你要找到跟自己有这个志同道合的人，其次，不管是在价值观、世界观上面，也是要有一定的相同， 嗯， 有的人可能就是，嗯，对于这个利益的看法会比较直观， 嗯， 比较，短期的收益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矛盾必不可免。其次就是我们对于一个团队文化的一个创建，这个是我们这个团队能够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 嗯，就是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当时这个婚恋 APP 啊， 嗯， 做的比较艰难哈， 嗯， 你认为主要原因是出在哪里呢？ 主要原因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的因素的影响吧。 那换句话说，是不是你们没有更深层次的去了解传统文化对于大家婚恋心态的影响？ 也可以这么说， 嗯， 毕竟我们的整个团队的人员是比较年轻的，对于这个人性的参考还没有到达一定的深度， 嗯， 然后以至于我们的产品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是有缺陷， 嗯，所以其实我们做产品，特别是互联网的一些 to C 端的产品， 嗯， 其实更多的是在了解人的需求啊， 对， 人的需求有的时候不会说话， 嗯， 但是他会用数据，用活跃量来表示， 对， 嗯，那如果说现在回过头来，你认识到这一点了，你还会再去做这样一个婚恋的 APP 吗？交友的 APP？ 嗯，这个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第一，你要看这个整个大环境是不是还是适宜去做。 嗯， 第二，你就去看，嗯，看团队吧，看团队的整个意见。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去做，那我一个人的力量可能也是有限的，我还得是尊重我们团队的一个意思。 嗯，好，其实刚才波库先生多次谈到了这个团队啊，团队的这个成员都很年轻，也都是原来你们在各种这个会议场合啊， 嗯， 分享场合哈，认识到的哈。 对， 那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核心团队的离开吗？有没有人员的这种变化？ 有的。 嗯 嗯， 之前有一个我们的算是创始人吧，算是技术创始人，他的一个离开对我们打击也挺大， 嗯， 就是也再三挽留过，但是无奈最后还是离开了。 嗯，人家为什么要离开呢？ 还是在这个经济的这个就是这个薪酬吧，薪酬这个范围上面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考虑。 嗯， 主要是我们是创业公司，创业公司就意味着收入是低于同类型的这种或者是知名公司也好，大公司也好。 嗯，当时你创这个公司是你一个人拿的钱吗？ 我们几个人一起出的钱。 啊，出了多少？ 出了不到200万吧。 啊，那你们的收入跟原来各自的工作相比大概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减少了50%左右。 嗯，所以对你们个人的经济压力来说， 对， 大不大呢？ 嗯，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嗯， 但是怎么讲呢？我们看的也是未来，这本身也是一场赌注吧，或者是一场游戏。 嗯， 当然了，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 嗯，好， 我们必须给自己不留后路。 不留后路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上半段也聊了，社交这块呢市场竞争非常厉害，也是一个红海。如果有一天遇到特别大的困难，感觉又要转型了，或者是很难走下去了，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设想过那种情况出现，大家该怎么办？ 嗯，每天都在忧虑这个问题，创业公司每天都在思考怎么生存下来。 嗯， 生存是第一要义。 嗯， 当然了，嗯。这么多创业公司能够成功的这个诀窍就在于能否坚持，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够坚持下去，即使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好，对于那些还在动摇或者说还在工作的朋友，对于创业还是打工，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们？ 创业还是打工，在我看来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取决于你这家公司的一个企业文化。 嗯， 如果有一个比较现在的主流文化，其实打工的话也是一个合伙人的一个身份，其实整个公司的这个利益啊，或者以后的成长都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 嗯， 如果你以这种一种主人翁的姿态去思考的话，其实打工跟创业其实是本质是一样的。 嗯，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他们所获得的经济回报在短期内是不太一样的。 嗯，这个看个人的一个眼光长远发展吧。 嗯， 如果他觉得我现在的这个困难我能承受，那好吧，他愿意去做这个尝试。 嗯， 这个还是取决于个人。 好，那你们公司在招人的时候啊，大家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去你们公司那干活？嗯， 首先啊，因为我们公司的人在招人的整个流程我是自己亲临一线，就是我每个人都是我必须要严格的审核，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相同的价值观，我只是为了赚钱而来的话，这种人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不会长久的跟我们一起战斗，或者说当我们面临某一些困难的时候，有可能他会退缩离开。 嗯， 所以我们必须找跟我们有相同信念的小伙伴。 嗯，那么刚才谈到的是这个创始阶段也有核心骨干离开，那么在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有这个普通员工的离职吗？ 嗯，有的，这个比率还挺大。 比率很大。 对，因为创业公司其实是不稳定的。 嗯， 不稳定，有的人可能是有受家庭的因素的影响，或者是经济压力的影响，他更愿意找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嗯， 来规划他的个人职场。 嗯， 然后这块呢我们也是尽我们的能力啊，第一是经济上不能就是有过大的差距，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我们的做的这个事情吧也是比较看好的。 嗯， 就是第一是在未来还是有一定的市场。 嗯， 其次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贡献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在我们看来。所以还是值得一见做的这么一件事情。 嗯，刚才说这个员工流失率比较高，这是不是你们整个初创型公司都会遇到的问题？ 对对对。 你和其他的创业者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怎么来看的？ 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看企业文化。 嗯， 像我了解到的，之前那个阿里巴巴最初的那个创始者，其实他们当时也拿着很低的工资，他们前面也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我们能熬过最前面的这几年，我相信那个在未来我们还是能看到我们的曙光。 嗯，其实说到企业文化，离不开这个企业的这个核心人员哈。 对， 也就是你 我们几个人吧。 好，从我这一期节目的聊天下来，我感觉呢，我们的嘉宾哈、是一个偏腼腆哈、有点内向的这么一位企业创始人哈、你怎么来树立你们企业的这种价值观和企业文化？ 我们经常会，首先我们这边这个团队是比较民主的， 嗯， 然后我也是鼓励大家，就是把自己的一些那种对于产品或者是自己的人生观的一种阴暗面给尽量的释放出来，然后这样大家有一个深层次的交流， 嗯， 这样毕竟一家人嘛，一家人必须不能把好的东西只展现出来， 嗯， 你肯定会把一些自己的对于某些事情的其他看法也给表露出来，这样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看法。或者是 打个比方呢，你会怎么跟他们聊？你想听到他们说什么？ 嗯，因为我们的对于运营方面或过于对于推广方面，其实我们的声音确实挺多， 嗯， 然后其实我是建议啊，以数据说话， 嗯， 而不是争吵。当然了，争吵的话往往我们能收到奇效，就是会有一些闪光点吧。 所以呢， 然后我们对于这个会议还是比较频繁的，就是每天都会有大小的会议， 嗯， 然后我们针对我们的意见经常会去回顾总结， 嗯， 然后这对于我们整个团队的融合，对于我们整个团队的气氛也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性作用。 嗯，留在你们那最长时间的员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 跟我一起进来的， 还在现在坚持着是吧？ 对对。 嗯，那你有没有跟他聊过为什么留在你身边？ 有聊过啊。第一是觉得他认可我这个为人，他觉得就是我们一起能够做成一件事情。第二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憧憬还是比较有一个比较坚定的信念。 嗯。 第三就是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现状还是不满意的，就是我们有这个压力的这个存在，这个也是能够激励的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因素。 那在你公司工作的这名员工，他们有经济压力吗？ 有的。 啊、他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可能是这个环境肯定会低于同类的人群。 你怎么给他回报或给他期许呢？ 我怎么给他期许？我现在的话，从经济上面，我确实给不了他们什么期许。 嗯， 我只能就是，承诺他一个未来吧。 嗯， 然后其实我们私下里也是特别好的朋友。 嗯， 不管是他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我们之间有什么。我们其实已经到了超出一般的同事的那种定义、那种界限。 嗯， 我相信这个是能够支撑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的一个挺重要的因素。 嗯，你觉得像你还有你身边的这些团队一样的创业者多吗？ 多。 嗯。 哦，我们因为经常会参加这种会议嘛，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挺不容易的，都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然后这么有的人可能就是每个月还在为这个房租而奔波，但是我们同样每天会奋战到很晚，有可能到深夜，但是在工作完之后其实我们也是比较充实的。我们对未来还是抱有这个美好的这个憧憬。 所以职场帮帮团这一路啊，也见证了很多的创业团队啊，他们处在不同的创业阶段的这个心路历程。不敢说每一个创业者都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路上。谢谢芭蕉社交平台的谢不哭先生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当中做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沟